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你别放生毒，我认输了。 其实唐三的蓝银草虽然有毒，但毕竟只是第一魂环，吸收的又不是更强大的曼陀罗蛇，所以附带的毒性只有麻痹效果而已，并没有致命的剧毒。可萧晨宇又怎敢用自己的身体去试验呢？蓝银草悄然从萧晨宇脚下消失，唐三脸上流露出了攻毒生们熟悉的温和微笑。 既然你已经认输了，那么就按之前你和小五约定的办吧。 那我应该认你当老大还是认他？ 当然小五是你老大，我打不过他，否则汽车社长就是我，不是他了。 啊，你都这么厉害了，他比你还厉害？你们真的是攻读生，真的只有六岁吗？ 小三表现不错，辛苦啦。 老师还让我去办点事，剩下的事你自己搞定吧。以后你可是学院的大姐大了。 好，你去吧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怎么，萧晨宇，你还不服气啊？好吧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小五，一年级攻读生，武魂兔，十二级一环战魂师。 别说萧晨宇了，就连还没走的唐三也吃了一惊，他也是现在才知道小五竟然同样是魂师，而且比自己还要高上一级。可小五的年纪和自己差不多，难道他竟然也是先天满魂力？小五身上亮起的是红色光芒，在淡淡的红光笼罩之下，他的眼睛开始变为红色，耳朵缓缓变长，带着柔软的白毛从头侧竖起，身材似乎变得高了一些。柔和的魂力气息围绕着小五的身体波动，脚下升起的魂环竟然和唐三一样，也是黄色的百年魂环。 哎，小五姐，我服了，以后你就是咱们诺丁初级魂师学院的大姐大，都过来见过小五姐。 一个蓝银草十一级气魂师就那么猛了，这是一个十二级一环战魂师，而且也是百年魂环。萧晨宇不用打也知道自己绝不是小五的对手。小五有些得意地看着一群高年级学生在自己面前鞠躬行礼，瞥了站在那里发呆的唐三一眼。 哎，你不是有事吗？怎么还不走？就允许你是先天满魂力，我就不行吗？ 小五，原来你真的是个兔子。 唐三从思绪中惊醒，仔细看了小五一眼，抬手在他那柔软的长耳上摸了摸，点了点头。兔子的耳朵是最敏感的，作为武魂，效果同样出现在小五身上。小姑娘的俏脸顿时多了两抹红晕，抬手欲打，唐三却飞也似的跑了。不说小五这边如何善后，唐三跑出学院后心情不禁一阵畅快。除了老师受毒伤让他担心以外，其他的一切都比想象中还要美好。玄天宫的修炼问题终于解决了，而且自己还多了蓝银草缠绕这个技能，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。唐三相信只要不断的努力修炼，玄天宫必然会突飞猛进。最多十年，自己只要能进入玄天宫第五重境界，也算是小有所成了。到了那时候，玄天宝录中记载的大部分暗器就都能够使用。老师不是说这个世界有许多武魂家族的宗门吗？自己在异界重新建立一个唐门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？斗罗大陆上，无论是天斗帝国还是星罗帝国，任何一座城市中的武魂殿都会是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。唐三只是随便问了一个路人，就顺利地找到了武魂殿所在的地方。刚才帮助攻读生应对决斗已经耽误了一些时间，还要回去给老师带午饭，所以唐三用最快的速度跑到武魂殿这边，不想耽误时间。唐三刚来到武魂殿就被门口的门卫拦住了。 站住，小朋友， 这里是武魂殿，可不能乱闯啊。 诺丁城的武魂殿是一座巨大的穹顶建筑，单是正面的宽度就要超过百米，高达20米，一共分为三层，整个建筑是棕色的。正面大门上的武魂殿标志只有一柄长剑。通过大师当初的解释，唐三知道标志上只有一个图案，代表着诺丁城的武魂殿是最低级的武魂殿。门口的两名门卫看上去都是20岁左右的样子，身上的魂力波动并不明显，感觉上似乎连魂师的级别都没有达到。从武魂殿的级别就能看出这座城市在天斗帝国是否重要。这么看来，诺丁城果然是偏僻的。唐三指了指自己身上印有诺丁学院标志的校服，向门卫说道： 叔叔，您好，我是诺丁初级魂师学院1年级的学员，老师叫我到这里来评测一下武魂等级。 哈，原来是这样，那你进去吧，到1层接待厅那里找马修诺大魂师，他会帮助你的。 谢谢。 哎呀，当初要是我能上得起诺丁学院，说不定现在也能成为一名魂师了。哎，诺丁学院自己应该有测试魂力的工具啊，只有进阶的时候才会来咱们这里，这孩子怎么还跑咱们武魂殿来啊？ 谁知道呢，没事，这才多大的孩子，或许是他的老师让他来送信什么的，又不能明说。 当唐三走入武魂殿大厅时，立刻就被高达20米的穹顶带来的恢宏气势所感染。整个大厅的穹顶上布满了壁画，一个个小方格中画着各种各样的武魂图形，底色是闪亮的灿金，看上去给人一种金碧辉煌却又不失古朴的感觉。武魂殿周围有着巨大的水晶窗，阳光经过透明水晶窗的折射洒在壁画上，金光闪烁的感觉更加令人目眩神迷。感染过大厅中的气氛，唐三开始寻找此行的目的地。武魂殿内的人并不多，周围只有一些仆人正在打扫着。就在唐三不知道如何去接待厅，准备找人询问的时候，他却看到了一个熟人，正是当初帮他觉醒武魂的那位大魂师，拥有狼武魂的素云涛。唐三快步迎了上去。此时和素云涛在一起的还有一名女魂师，身材高挑丰满，相貌也算是中上之姿，两人有说有笑的，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唐三这个小不点的靠近。 素云涛大师， 哎，怎么咱们武魂殿还有这么小的孩子啊？难道又是哪位贵族的公子来咱们武魂殿进行武魂觉醒吗？ 你是？ 素云涛大师，我是唐三，就是上次您在圣魂村觉醒的那个蓝银草武魂天生满魂力的唐三。 原来是你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 老师让我来武魂殿进行进阶鉴定，顺便测试一下武魂力的数值。 你已经得到第一个魂环了？这么快？这校服是诺丁学院的吧？不愧是诺丁城最好的学院，老师还真是负责任呢。 云涛，你不给我介绍一下吗？ 思思，这就是我给你提起过的那个先天满魂力的孩子。 啊，原来就是他呀。 只可惜他的武魂是蓝银草，不然今后前途可是不可限量的。 哦，那还真是可惜了。 他现在已经得到魂环了，也算是魂师中的一份子。麻烦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把他送到接待厅马修诺大师那边去。 那你去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 谢谢您。 素云涛带着唐三顺着旁边的阶梯登上武魂殿的二楼。来到二楼走廊上，唐三这才看到这里的一圈房间，而从这里也可以直接看到1层的大厅。不用问，这里才是武魂殿办公的地方。素云涛显然是心急去陪思思，带着唐三飞快地来到一扇房门前，也不敲门，推门而入。这是一间明亮的办公室，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坐着一名老者， 整洁的魂师服装以及他身上标准的三件标志，显示着他是一位大魂师级别的战魂师。 这是谁呀？冒冒失失的。 马修诺大师，是我呀。 啊，原来是云涛啊。你小子怎么还是冒失？魂师的修炼可是要聚精会神的，性格沉稳一点才好，否则你就会像我一样，怎么也无法迈进30级的门槛儿。 马修诺大师，您就别啰嗦了，这孩子是来做进阶鉴定的，麻烦您了。 咦，云涛，你确定这个孩子是来进行进阶鉴定，而不是武魂觉醒的吗？ 我当然确定，这孩子的武魂就是我觉醒的，他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那个先天满魂力，武魂却是蓝银草的孩子，他已经得到魂环了，所以就麻烦你了。思思还在等我，我先走了。 哎，又是一个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年轻人，可惜思思并不适合他，那丫头的心太大了，又岂是你能束缚的？ 您好，马修诺大师。 啊，孩子，不用叫我大师，我可算不得什么大师，你就叫我马修诺爷爷吧。我今年81岁，论年纪，当你祖父应该没问题吧？ 您好，马修诺爷爷。 来吧，我带你去进行进阶鉴定。你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孩子，可惜了，武魂却是蓝银草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